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大家好啊，又嚟到星期一嘅一劇之本啦。今日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阿初黄晓初喺度嘅。阿初 ，hello。 嗱，初咁啊，我哋之前咧就讲咗几个《西游记》啦，即系啲中国嘅神话故事改编嘅一啲电影啦。 系。 咁啊，依家咧今日咧，我哋就讲一个好传统、好传统、好传统嘅一个经典剧目啦。 传统到好似你要讲多一次诶，呢个古希腊悲剧咁样，我想 差唔多咁传统噶。啊，就系老舍嘅茶馆啦。 系，再加埋因为最近就有一个演出啦，即系冇耐之前啦，都有个零月啦，差唔多系嘛， 系啊， 个零月啦。咁啊，啱啱呢个。Poly 即系个理工大学，就联同佢哋而家系佢哋驻校嘅艺术家King Sir钟远辉博士，咁就再加埋李铭心老师啦，我哋节目度都提过好似佢个名啊，李铭心老师就两个导演就老舍嘅作品《茶馆》。 系，但今次我就抽唔到，完全抽唔到时间去睇啦。咁我就希望 你都忙啦，又要做电视啊，又成嗰啲。 系啊，好忙噶， 辛苦你 咁我希望今日咧喺你嘅口中，我可以知多啲关于茶馆嘢。不过基本嘅一啲资料搜集我都做过嘅。咁啊，系老舍写噶啦，好明显啦。 我哋资料搜， 我资料搜集好清楚咁样讲咗啦。咁其实呢个故事，我可唔可以话故事咧？呢、這个剧本系讲咩嘅咧？ 呢、這个剧本简单嚟讲就係讲间茶馆啦，同埋佢个老板啊黄利发。 嗯。 咁呢个黄利发就係喺呢个沙漠嘅戏入面呢，就係由于呢个中国嘅时代嘅变迁啊。咁但係呢个茶馆呢，就即係有好彩又唔好彩啦，就係佢又打仗佢又冇冧到，又冇俾人拆咗。即係戏入面都有提到㗎，好多其他嘅茶馆都做唔住啊，大嘅茶馆係得返好少数嘅，而呢一间茶馆是一路都仲喺度， 即 系有系啦，有个戏一开始就系讲紧系清末嘅时候，去到抗日战争之后啊，即系一段咁长嘅时间，佢都一路都喺度。咁主要就系讲呢一个茶馆同埋佢嘅即系主人啦，就系黄利发嘅一个古仔啦。 但以我所知，呢、這个古仔系穿插咗好多嘅角色噶， 冇错，好多嘅角色啊。 嗰啲角色系全部都系呢个茶馆入边出现嘅，咁但系又系咪一啲？即係一啲有故事性嘅角色咧，即係我哋係咪由頭到尾都見到？定係其實係不斷穿插？ 有啲角色係穿插曬成個戲㗎，即係其中有啊常四爺啦，常四爺係其中我都幾重要嘅角色嚟，因為喺個戲一開始咧，佢係一個大有錢佬嚟嘅，即係佢亦都係即係會施捨窮人啊，佢會即係唔怕權貴啊，佢自己係一個滿洲人嚟嘅，但係由於第一啦，清朝已經係沒落咗啦，跟住又軍閥割據啦，日軍侵華啦，去到后来咧，军阀割据嘅时候，佢已经系耕紧田噶啦。到个戏到最后咧，佢系攞咗啲花生入嚟，大家食花生咁样，即系佢已经系完全系老倒，即系唔可以话老倒嘅，起码佢唔系以前咁样风光咯。而佢入嚟咧，系探佢嘅旧朋友，就系黄利发，就系呢个茶馆嘅老板，即系有呢啲咁样嘅角色嘅，有一两个，当然亦都有啲角色好得意嘅，就系头两场咧，就系个阿爸。到第三場咧，同一個演員走出嚟，但係就已經係佢個仔嚟㗎啦，即係個時代唔同咗。咁一個演員咧就要由後生做到老，又要再做翻後生，就變咗做個仔。 呢個都幾有趣， 呢個都幾有趣㗎，好似有兩個咁樣嘅角色㗎。 因為始終個故事係橫跨咗差唔多50年㗎嘛，咁佢哋中間有啲人。有下一代出現係絕對唔出奇啊！有啲人咧由富有變到好老到嘅，亦都唔出奇啊！咁我哋可唔可以用即係一個故事性去講到呢一個劇本呢？ 其實呢一個古仔咧，如果用我哋平時講啊起承轉合嗰個方法去講嘅話咧，係有一啲難度嘅。咁當然聽眾即刻話：哇！你之前講到好巴閉咁樣嘅喎， 係咪你唔掂啦？ 咩戲你都講得通嘅喎？咁我就即係之前都。同我哋編導喺度傾咧，就話喂，講唔講好啊？好難講。如果真係講起承轉合，但係我當時咧，我未深入 去考慮嘅時候，我就講咗一句嘢，我就係話，即係就算個戲再難講到，如果佢係一個好戲，但係我用起承轉合講唔到嘅話咧，咁我哋講嘅呢一套系統就不如抌咗佢啦，唔好再用啦、 嗯嗯。 所以我係幾堅信，我同你講起承轉合嘅話，如果佢係一個好嘅戲咧，点都应该讲到嘅，咁争在咧就系我哋究竟系由一个乜嘢嘅切入点去睇嘅啫。嗱，如果我好刁转到系讲啊，我系讲紧呢一个茶馆嗰个招牌就系呢套戏嘅主角啦，咁样佢点样屹立不倒，点样面对所有风霜？我如果去到呢啲咁样嗰啲剧评式嘅懒艺术性咁样去讲，然之后懒有比喻咁样讲嘅话咧，我就喺度嘥大家时间嘅啫，我唔做呢啲嘢嘅。咁我认为简单嚟讲呢个戏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睇啦，咁如果你有睇嘅话，我谂都冇人会同我拗嗰个主角系边个噶啦。呢个戏嘅主角就应该一系就系个茶馆嘅老板王利发，一系就系间茶馆，即系直头呢、這个比较可能大家话吓间茶馆系主角，即系呢个就系比较一个大嘅 metaphor， 即系一个比较比喻式嘅象征意义嘅讲法。但系由于呢一个茶馆嘅生命啊。喺呢個戲入面係好重要，雖然有一樣嘢好重要就係佢冇一個主動嘅 action 啊，即係佢自己冇辦法執行一啲嘅動作。但係喺佢同王利發去面對呢一個周遭嘅環境嘅時候咧，佢哋就成為嗰個主角啦。 啊，不過都幾有趣，即係成日聽咧，如果即係一套戲嘅戲名，如果係用一個人名嚟做一個戲名嘅話，咁好多時呢個人都會係一個主角嚟。 好多時，雖然唔係常常， 係好多時都係啦。咁今次咧查。茶馆做呢个戏名，咁事实上茶馆绝对可以是一个好重要嘅背景，如果可以话佢系主角都不失为过嘅。 我觉得一啲都唔过分噶、即系甚至系特别系啦，即系因为我自己读导演嘅时候啊，李铭心老师都系我导演系好重要嘅一个老师，影响我都好大嘅。即系我觉得李铭心老师绝对有机会会讲一个咁嘅说话，就系、是、呢个事嗰个主角一定就系个茶馆噶，绝对有可能会咁样讲噶。因为成个戏就系讲紧呢个茶馆。管嘅生命，当然呢个茶馆嘅生命同王利发亦都系直接扣上关系，因为王利发系即系佢系子承父业啊嘛，系佢爸爸留落嚟嘅呢一个茶馆，咁佢就要想办法由个戏一开始佢系啱啱接手冇耐，佢就要想办法营运好呢一个茶馆，而到最后没落系佢必须要，即系呢个茶馆系基本上系俾一个人呃咗噶嘛，即系到最后佢就冇办法啦，个茶馆都要俾咗人哋啦，个戏到最后就咁样完，亦都系佢自己嘅生命，虽然佢冇死到啊，但系佢人生一个最大最大最重要嘅一样嘢咧，就喺呢个位咧就系冇咗，而个戏亦都完咗，所以王利发嘅佢嘅人生。或者王利发佢嘅 objective， 佢嘅行为行动同呢一个茶馆系有一个密不可分嘅关系，所以我话茶馆系个主角嘅话咧，我唔认为我讲得太过分嘅。 好啊，嗱，你讲咁多啦，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翻嚟转头咧，你讲多少少个内容俾我听下。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继续翻嚟一剧之本嘅时间啦。阿初，我哋今日咧就讲紧茶馆啦。啱啱咧，我哋就讲咗佢主角可以系茶馆啦，亦都可以系王利发呢一个老板啦。咁我都明白个意思嘅，即系就算攞一个死物嚟做一个主角，绝对系其实佢系有生命营运紧呢一个故事嘅。我哋可以话系。咁好啦，如果讲翻个故事内容啦，咁你咪讲多啲个内容俾我听下咧。 好啊，咁我就尽量啦，因为呢个古仔严格嚟讲，佢。我好难话佢系一个古仔嚟嘅，因为入面咧有好多好碎湿湿嘅一啲小故事，一啲小嘅事件。但系呢啲事件咧穿来插去之后咧，有啲咧又会翻转头，因为我头先都有讲有两个角色就系佢个阿爸做咗头两场，第三场同一个演员走翻出嚟嘅时候系个仔嚟噶嘛，咁呢个都几有趣嘅。咁但系就即系变咗个戏就有好多呢咁嘅事件嘅穿插，主要就系好想交代到嗰个时代嘅改变同埋点样影响到呢个茶馆咯。咁好啦，咁啊。 成個係分三幕嘅，咁第一幕咧就係呢一個清朝嘅末年，咁當時都仲係因為係清朝啦，佢哋都仲有啲旗人，即係嗰啲滿洲人咧，就依然係好大嘅，但係同時亦都因為清朝呢個沒落咧，就有好多一啲好奇怪嘅景象就發生緊嘅。咁喺呢個北京嗰度咧，呢、這個裕泰茶館呢間茶館叫裕泰茶館啦，咁入邊就我哋見到第一個景象就係有啲有錢人啦，咁就嚟玩下雀啊，走嚟啊喺度玩下啲洋貨啊，喺外国哇，有只陀标嚟咗啊！咁样几多钱卖俾呢一个少爷啊？卖俾呢个达官贵人啊？咁样咁就主要系见到一个咁嘅景象，但系亦都同时见到咧，就有啲人咧，佢哋系旗人嚟嘅，即系佢哋系满洲人嚟嘅，佢哋咧亦都系有某一啲嘅，佢哋叫特权啦，或者系佢哋会特别系恶啲啦，其他嗰啲官啊或者其他嘅人都会好惊佢哋咧，极之敬畏啦。咁、但系亦都同时咧，就有啲人咧就可能佢系好穷嘅。佢啊，走入嚟乞食啦，即係希望有碗面啦。咁我老板就可能，嗱林，叫佢后面啦，俾碗面佢食算数啦。咁样，即係或者有 一个， 系啦，有个奇人，个奇人就係嗰个常四爷。我头先提过有个常四爷，就係话 好富有嗰、 呢个人佢冇嘢食，你哋可唔可以俾碗面佢食啊？咁啊就买碗面俾佢食，请佢食。呢个有钱嘅奇人就做一样咁嘅嘢。咁就成个戏咧就系好见到呢一个。所謂嘅人生百態啊， 同埋其實喺呢個年代應該都見到佢哋係幾多富裕嘅人嘅， 係啦，有好多富裕嘅人，咁當然都有乞衣啦，同埋仲有兩個角色咧，我覺得幾需要提嘅，就係、是、有兩個類似官兵、差人、警察咁樣嘅角色嘅， 係 有兩個咁嘅角色，咁呢兩個人咧就喺幾場戲入邊咧都有出現嘅。三幕戏入面都有出现嘅，佢哋就又可能系清朝嘅官啦嘅士兵啦，就到咗军阀割据嘅时候，佢又系啲雇佣兵啦，系嘛？到咗去咗抗日战争之后咧，佢又系某一啲即系有权有势嘅人，但系佢就系唔理个老细系边个，总之佢就继续系打紧工，而佢咧都系因为佢老细恶咧，佢就依然系好恶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几有趣嘅人物嚟嘅。另外都有两个有啲其他角色都几有趣嘅，就系有一个叫刘麻子。就是一个做生意好叻嘅人咧，周围啊，即系见到啲达官贵人又走埋去同佢哋即系搭下讪啊，然之后就卖啲咩俾佢啊，咁样咁就从中啊取利啦。咁啊到第三场就变咗佢个仔啦，佢个仔今次入嚟就唔系简单买卖咁简单，系基本上咧系成间茶馆呃走咗。就用間茶館嚟做生意，咁就基本上就攞走咗間茶館。 但係咪正當生意啊？即係純粹係個人奸啲嘅啫。 都可以話唔係正當生意啦，因為佢係基本上啊講得庸俗啲，就係基本上就係做記者。 哦， 簡單嚟講就係咁樣啦。咁另外一個角色咧，就係佢幫人算命嘅，就叫唐鐵嘴。咁啊，第二場咧就係即係不論係咩年代咧，都有人係幫人算命噶啦。你喺嗰陣時，所有人好風光咧，冇人算命嘅。咁到第二幕呢就係、是、去到军阀割据嘅时候呢，佢係遇上咗一个富婆啦，个富婆就佢就追住呢个太后娘娘咁样，就周围跟住佢咁样呢就捞到啲油水啦。到第三场又系佢个仔嚟嘅，佢个爸爸就又已经系冇做啦，就过咗身啦咁样。咁就係喺一个咁样嘅情况之下，就三幕戏呢其实就係三个好唔同嘅时空。 即係用呢一个茶馆入面嘅百态反映唔同时期嘅景象，啲人民嘅生活。 咁另外呢亦都有其中有一两个古仔呢係几有趣嘅。咁喺第一幕入面呢就有一个家庭呢，就係、是、个爸爸呢就因为佢已经债台高筑，就冇钱还债。咁就要卖咗个女。咁佢卖咗俾个女呢就係、是、边个人做呢、這、一个拉拢呢一段咁嘅生意呢，就当然就是喺个戏入边好识去做生意嗰个刘麻子啦，咁一开始第一场呢个刘麻子就已经系做人口贩卖噶啦，基本上佢就系、是，唉、哎，你都冇钱噶啦，嗱，我一定会帮你买俾一个好好嘅人家嘅，佢就同个爸爸讲啊，你放心啦，佢一定系丰衣足食嘅，你又有钱还债咁啊，你唔好搞咁多嘢啊，嗱啦，签咗就卖啦，点知嚟到发现个买家一到就原来真系达官贵人，就系皇太后身边嘅洪太监。就是一个好出名嘅，即系太监，全城都识佢噶啦。咁就卖咗俾个太监。 咁啊细啦。 咁啊卖俾太监做老婆啊，有好有唔好，有辣有唔辣啦。咁啊都可能系好事嚟嘅，起码个爸爸攞到钱，然之后咧个女咧亦都应该就唔会太过愁衣食，系咪？虽然就已经去到清朝末年啦，但系呢一个 被賣咗嘅少女咧，去到第二幕再出翻嚟嘅時候咧，第一就係、是、清朝已經沒落啦，佢就已經離開咗佢嗰個太監嘅老公嘅屋企啦，咁 好多。但係佢就雖然個生活就一定唔會係再豐衣足食，好似以前係住喺官嗰度，因為佢老公始終都係一個官啊嘛，雖然係太監咁樣，但係咧佢就竟然係翻咗嚟呢個茶館度，問我可唔可以留喺度，可唔可以喺度打工啊咁樣，佢就喺度做，一做咧佢就係做到第三幕噶，到第三幕嘅時候佢已經退休噶啦，因為咁、因為個老闆都係啦，個老闆喺個戲王利發喺第一幕嘅時候，一開始佢一個我估計啦係廿零歲嘅即係啱啱後生仔，就接掌咗佢爸爸嘅心血呢個裕泰茶館係咪？咁、但係去到第三幕咧，佢基本上都已經係風燭殘年噶啦，可以話係到最後佢已經雖然未至於死得，但係都已經係好老邁噶啦。咁頭先喺第一幕嗰個賣俾太監嘅少女咧，即係真係講緊十零歲、十二三歲嗰啲，真係同樣色咁滯噶啦，嗰啲細細個好細個買翻嚟咁樣，去到最後嗰場咧，都已經係退休啦。咁你諗下，即係橫跨咗五啊幾年嘅時間嚟嘅、 但係而家我咁樣聽咧，即係。我見到好似好多嗱，邊咁講？有好多嘅小喜成分喺入邊嘅，有好多小故事啊嘛。但係咁樣見到啲百態，咁、那個大故事個故事性或者嗰條線點樣追咧？喺邊度咧？有冇噶？ 嗱，你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我喺睇嘅時候咧，我就有一樣嘢，我覺得我自己作為觀眾，我會關心嘅，就係、是那個茶館仲唔執嘅？即系我唔系话我好黑心咁样上去执啊，但系死啦个茶馆点算呢？即系第一场就而家哇几好生意啊，第二场铺面嗰啲都冇以前咁靓咯，都个世界改变咗，我哋会为呢个主人翁王利发同埋个茶馆担心。呢、 okay. 个系其中一个主要嘅脉络嚟，因为成个戏就系讲呢个茶馆嘅兴衰啊嘛。但系呢个茶馆嘅兴衰到最后点解老舍嘅呢个戏茶馆会系一个咁家传户晓或者喺我哋嘅文学史上、戏剧史上会系咁重要？系因为佢用一个咁嘅三幕嘅戏系描述咗我哋即系成个中国喺嗰五六十年期间嘅变迁。咁呢一个系呢、這个戏做得几好嘅地方嚟嘅。但系咧，你如果讲话真系追咩咧，老实讲咧系唔系咁强嘅啫。因为唔系讲咧，我要拯救地球，我要去打魔王，然之后我去做一样嘢啊嘛。但系咧，成个戏系咩？系讲呢个茶馆嘅命运啊。 系啊，系啊，系、啊。 严格啲嚟讲，呢、這个戏有啲似咩咧？有啲似嗰啲灾难片啊，嗰啲 The Day After Tomorrow。因为嗰个时局之大，你根本系冇能力去改变佢嘅，你只不过系点样喺呢个咁样嘅时局之下生存嘅啫。咁呢个同嗰一类嘅戏咧，系有一个咁样嘅类近嘅地方，就系、是、你冇办法 fight back 嗰个时局嘅，因为你只系一个茶馆，只系一个茶馆老板，入嚟嘅人达官贵人又有，乞衣又有，你只不过点样生存。所以成个戏你话有冇嘢追咧？有嘅。就是追呢个茶馆同埋佢嘅主人王利发，佢点样生存，点样令到呢个茶馆可以继续行落去。但系而到最后呢个戏嘅结局，真系所谓嘅起承转呢、這个转合咧，就系、是、到最后佢哋发现呢个茶馆做唔到落去啦。咁呢个就系、终于做唔到啦，经历咗呢五六十年，即系中国最动荡嘅，由清朝军阀割据，佢已经冇讲系其他八国联军啊嗰啲打北京啊嗰啲冇讲噶啦，去到日军抗战胜利之后。即系你谂下佢最重要嗰啲事件咧，佢反而冇讲噶，呢个几有趣噶。佢真系打仗嘅时候冇讲，系咪？八国联军打冇讲啊，系咪？军阀割据打仗 ，OK， 附近有炮火系有嘅，但系都唔系直接打佢呢度啊，唔系佢哋要走难啦、啊，佢哋只不过系都系匿喺个茶馆入边啫，系咪？日军侵华抗战都系完全冇讲嘅，就系讲呢几段大嘅时间之前之后嗰个成个社会嘅生态啲人。嗰、那個環境係點樣？就成個戲就主要就係咁樣咯。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佢入邊係文字，佢又係電影、短片、歌劇、舞台劇、電視劇、微電影。有戲劇就有佢。劇本劇本，一劇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咁我谂头先嗰一段，听众听完之后就可能就会话：，哇，咁 即係究竟嗰個起承轉合嗰個線性係推乜嘢咧？咁樣咁我亦都有一樣嘢咧，我哋頭先係講啦，未夠清楚嘅。我想即係喺呢度加個少少嘅注腳，就係、是、呢、這個王利發咧喺個戲入邊咧，成日都講話，唉，佢要不停咁樣改良間茶館。呢、這個改良就係佢嘅生存之道嚟嘅，即係喺第二幕嘅時候咧，嗰個茶館咧係完全唔同嘅樣嘅。即係嗰樣嘢，因為喺軍閥割據嘅年代咧，其實好多啲西洋嘅玩意咧，即係其實第一場已經開始有啲西洋嘅玩意係流入嘅啦，即係佢哋開始會買嗰啲陀錶啊，即係嗰啲係啲玩意喺西方流入嚟，然之後賣到好貴噶嘛。去到軍閥割據嘅年代咧，其實佢嗰個茶館咧已經係好好笑噶啦，可能開始有咖啡賣添噶啦，唔係淨係賣烏龍茶噶啦，即係真係會有西式嘅台布啊，可能會擺支花喺台面啊，咁啲裝修唔同咗啊， 即 係 啲新意啊，吸引下唔同嘅客人。 即呢一個茶館點樣繼續生存落去，同埋呢個王利發點樣為咗喺呢個時代之中生存啊？佢係一路喺度改變自己，同埋改變呢個茶館嘅。咁呢個就係喺第二幕見到。除咗改變呢個茶館咧，仲有一樣嘢。第二幕嘅時候咧，佢嗰個茶館嘅後面咧，即係已經係變成咗一個客棧咁。而呢個客棧咧，大部分嘅住客係咩咧？係全部都係大學生嚟噶，好有趣啊！佢講話，我而家攞啲地方租俾出邊啲人嘅話咧，大部分根本冇錢交租。咁你仲租俾學生？佢話：誒，你有樣嘢搞唔清楚啦，就係、是、租俾學生咧，而家仲可以讀到書，仲要係大學生，一定有錢。嗰啲人有錢交咗 哦，即係有錢先讀到書。 你梗係有錢先讀到書啦， okay, 所以佢租俾大學生咧，就一定收到租嘅。佢租俾其他人咧，佢可能收唔到租，所以佢後面就變成咗大學宿舍，即係唔係真係大學宿舍？我咁樣講啫，但係佢就係租俾大學生啦，咁樣，即係呢個就係佢嘅生存之道。佢點樣改變佢嗰個茶館個營運模式？就慢慢去配合呢個時勢，而呢一個亦都係輾轉咧，即係對於我嚟講去睇嘅時候咧，就係成個戲見到個主要嘅動作脈絡點樣配合嗰個時代嘅改變咯。 但係阿初華，如果即係睇完呢一個脈絡嘅改變，好多時候我哋咧睇一個劇本，即係你以前都有講過話。好容易會係一句説話講呢個劇本，可能我哋都講到啦，就係用一個茶館嚟見證呢個時代興衰啦。咁或者，但係如果用一句説話去講呢個故事教訓我哋，有冇呢一樣嘢啊？呢個劇本，因為我見到佢個所謂我哋講嘅起承轉合，佢嘅轉境然係佢捱唔住佢嗰間茶館要接咯。最終我哋見到咁好啦，睇完咁多人生百態之後，咁有冇一句説話係呢個故事教訓我哋，或者佢想講咩？有冇一啲咩 message 俾我哋咧？呢樣嘢就好似比較弱啲，係嘛？ 我覺得呢個戲咧係可能需要我哋品味得深入啲，同埋真係要成熟啲嘅人咧，先至品味得到。 係啊，好 young 嘅咋？ 你睇得出就喺智力嗰方面，但係嗰個戲去到即係最後咧，係好有趣嘅。那個戲個結局係點咧？那個結局咧就係呢一個王利發啦，同埋咧呢個常四爺啊。仲有呢一個秦仲義，三個人呢就到最後三個人都已經風燭殘年，即係個個都七八十歲咁樣坐喺度。到最後呢就係咁啱呢一個常四爺呢，就係唔知喺邊度呢有啲溪錢起身，佢話喂，反正我哋呢就死得㗎啦，不如我哋而家就幫自己搞個葬禮啦。三條友就喺個茶館入面喺度殺溪錢，就係葬自己。咁呢一個咁樣嘅行為，或者呢個喺成個戲入面呢睇到嘅係咩呢？如果你話呢個故事教訓我哋啲咩呢，我唔夠膽講話係唔係好好實際就係咁樣。但係我睇到嘅就係咩呢？我睇到嘅就係話我哋人始終冇辦法完全控制個環境，個環境嗰個力量實在太大啦。 Okay, 到最後我哋如果要同個自然鬥嘅話呢，以有涯除無涯，就係死硬啊！妥耳真係死硬啦，係咪先？就係一件咁嘅事啦，就係嗰個世界就不停咁變，你點樣去迎合佢咯？到最後，你嘅命始終有完嘅一日。到你嘅命完嗰一日，你冇可能贏到佢啊！你可以話呢一個係一個悲劇嚟， 係啊， 即係茶館嘅悲劇，因為由佢最興旺嘅時候。即係佢嗰陣時，哇！達官貴人個個入嚟就喺度玩雀，到第二場連掛雀嗰個鈎都拆埋啦，即係冇咗啦。到第三場雀有個食咗啦，係咪先？即係見到一個咁樣嘅興衰，而到最後咧就係佢哋三個就係撞自己。即係一個咁樣嘅葬禮。 突然之間咧，我會諗起咧，薛可夫啊，櫻桃園。 哦，其實係㗎，其實 係 㗎。 係啊，最尾個呢一個好悲劇嘅結局就係、是、啊，我哋都係冇能力㗎，我哋可能櫻桃園嘅故事。係 啊， 我哋要離開。喂，但係你留低我，哇，幾心酸啊！但係呢度就係、是、到悲劇嘅時候，我哋要結束呢一個茶館嘅時候就是、喂，我哋撞咗自己，哇！有呢個感覺。 佢哋撞自己嗰個亦都有一個。 即係好奇怪嘅黑色幽默喺入面㗎、嗯、即係三個老人家攞啲溪錢喺度殺，然之後撞自己大佬啊嗰個真係黑色幽默到爆炸㗎。咁但係亦都當然係好悲劇啦，因為我哋成個戲我哋係隨住王利發同埋個茶館嘅興衰一路去睇㗎，而不論王利發用幾多方法，身邊人用幾多方法，而呢個世局嘅動盪呢係令到佢根本冇嘢可以做，佢點樣都好，到最後佢嗰個生存呢都係唔可以話徒然，但佢只可以做嘢就係咁多咯、嗯，所以你話有冇起承轉合，或者有冇嘢追，或者有冇嘢係教訓我哋咧？我覺得係由一個咁樣嘅角度去體驗到嗰啲人個生命個、嗯、生活、嗯嗯，而就唔係同我哋平時大部分我哋講嘅戲咧，我要拯救地球啊，或者我要解救到啲乜嘢啊？但係而呢一個戲咧，你見到咧就係佢一路都唔係講緊我要拯救啲咩，我只不過係點樣喺嗰個環境入邊 struggle。委曲求全，唔係完全係委曲嘅，但係佢要想辦法生存咯。呢、這個就係成個係一個最大嘅動力。但係到最後輸嘅係咩咧？佢哋輸咗俾年紀啊，就係佢哋會老，個茶館會老，但係個世界係繼續向前行。不論王利發用幾多方法去改變佢嘅茶館，想繼續生存落去咧，但係到最後好不幸地，佢自己嘅年紀咧係。冇辦法繼續落去咯，所以件事亦都冇辦法繼續推進咯。 我突然之間想問咧，呢啲好似好悲嘅故事，好 sad 嘅故事咧，即係對比一啲比較輕鬆啊，好有故事性、好強烈嘅故事，佢哋帶出嚟嘅信息咧，係咪其實有一個基調喺度？即係我咁問嘅意思係，會唔會一啲喜劇啲、輕鬆啲嘅，譬如我哋之前講西遊啊呢啲咁嘅故事嘅時候，我愛係可以你可以愛任何人，可以化解一啲怨恨，即係咁先算啦。咁但係譬如今次呢啲咁 sad 嘅故事，嗰、那個信息都係偏向我哋有啲嘢原來要屈服嘅，要低頭，會唔會有呢個基調？我想問。 我諗呢個基調係好睇嗰個編劇究竟佢想描述啲咩嘢，或者佢點樣講。因為如果我係編劇嘅話，我可以寫到最後日軍抗戰勝利之後，王利發佢風燭殘年，我可以寫佢有個仔，然之後想辦法點樣用佢呢個茶館變咗做啲咩㗎。呢個係一個笼统啲讲系一个喜剧嘅处理啦，即系嗰样嘢系偏向 系啊。 我哋平时成日讲咩大团圆结局啊，喜剧收场啊，就 系 嗰件事有得善终啫嘛。其实就 系 咁简单嘛。如果呢件事得善终嘅话，我哋已经有一个叫喜剧嘅效果嚟啦。但系个问题就 系 话，而家嗰个戏佢不得善终啊嘛，即系呢个茶馆到最后系俾人呃走咗，佢哋年事已高，已经冇嘢可以再做。呢个系有好唏嘘嘅一个感觉喺入边噶嘛。咁而呢一个就是作者阿老舍描述嘅中国咯。咁你话呢一个戏点解会喺文学史上会系咁重要？点解到而家我哋都会觉得佢系咁重要？系因为老舍用一个咁样嘅沙漠嘅戏去描述咗中国喺嗰五六十年嘅动荡，而我哋睇到中国人嘅悲剧啊嘛，成个中国嘅命脉虽然系写紧一个缩影，就系一个茶馆，但系我哋通过呢间茶馆入边发生嘅事，我哋已经睇到成个中国。咁你谂下佢嗰件事有几咁犀利啊？如果我讲呢样嘢系成立嘅话，咁所以成件事咧，佢呢个不得善终咧，或者呢个悲剧嘅结局啦。可以話係個編劇好重要嘅一個注腳嚟嘅。平時我自己作為導演又好，作為戲劇文學指導都好啦，我好重視個結局點樣去選擇嘅。我每一次咧同所有編劇去開會咧，到最後我都一定問點解你嗰個結局要咁樣揀，你呢個結局咁樣揀，究竟係對個戲成個有咩影響，或者係想觀眾得到啲乜嘢？呢個好重要嘅，因為起承轉合呢、這個轉合呢個位你搞唔掂嘅話咧，可以所有嘢係錯曬噶。即係你諗下，如果有個故仔，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啊，就係嗰啲叫做Douglas Mackinac 啊嘛。即系两个兄弟打仗打生打死，到最后争最后一刀就是打一个吉死大家嘅时候，突然间神走入嚟就话：，哎，你应该相亲相爱，你唔好互相残杀啦。系、我哋应该相亲相爱，跟住个戏完咗。 唔系呢个中文叫咩话？我记得你讲过。 Douglas Mackinac 系啊 ，God from the Machine 啊 ，God from the Machine 啊， 系即系我冇讲过中文嘅，我都唔知道中文有冇一个。 总之有啲嘢入嚟就会唔知解决晒之前所有嘅矛盾。 大巧合咯，即系我 我通常就话你一个超大嘅巧合，然之后嗰个大巧合解决晒所有嘢，或者系即系两个人话约埋喺华山之巅决斗，练咗十年之后喺上华山嗰日撞车死咗啊嘛，咁唔使打啦，系咪？咁嗰个就系个结局，咁你话几咁扫兴啦，系咪？所以个结局你搞唔好嘅话就衰硬嘅。所以你谂下老舍喺写呢个剧本嘅时候，佢点解要咁样定嗰个结局咧？系即系暗藏唏嘘啊！即系我谂系我哋见到嘅系一个文学家，一个编剧，佢喺写呢个剧本嘅时候，佢点样睇嗰个世界咯？ 系 即系而呢样嘢，点解我哋系会遇茶馆为我哋近代，其实都唔系真系好近代噶啦，即系谂下都成几廿年嘅一个剧本，佢即系描述咗中国喺之前嗰100年。嗰、那个世界，而系见到中国人嘅唏嘘。你谂下，即系攞去外国做咧，系人哋话哇，呢、這个戏即系一个戏就已经描述咗中国过去嗰50年、100年嗰个唏嘘，即系感受到，就好似你头先讲嘅 Chekhov 嗰种感觉，就系、是、哇，真系好唏嘘嘅，系啊，中国式嘅 契诃夫啊。 咁所以就你话呢一个咁嘅结局，就我觉得完全系一个编剧嘅选择嚟嘅。 但系咧，其实咧。我听到依家咧，我都有啲我唔知道有啲心痕咯，真系，因为之前咧成日听你讲嗰啲故事啊，啲古仔咧，我总会有感觉哦，有一个故事性啊，最今次唔系冇，即系用你头先讲嘅角度就系睇一个茶馆，哦，你执唔执啊，又好咩咯，即系有角度总会系有得追落，但系今次有个感觉系好似。好多嘅片段，好多嘅图画喺度，但系又好似唔系一个好强烈嘅故事喺度。我始终， 我明你讲咩噶，所以咧，我好斗胆咁样讲咧，我唔认为茶馆嘅剧本咧系一个好好嘅线性故事发展，有起承转合推进嘅故仔嚟噶。我唔系咁样睇噶，只不过你话佢个文学价值咧，系一定系十分之高，因为你谂下好难噶，咁样写一个沙漠嘅戏，三个唔同嘅时代，然之后将成个中国近代最重要嘅 记录咗落嚟， 记录咗落嚟，将嗰个人生百态好多嘅事件记录咗落嚟，佢个文学嘅价值系相当之高。但系你问我呢个戏，你叫演员做咧，佢。冇噶，佢入嚟真系表演一个事件，表演生活嘅咋、 哦。我入嚟 就系、是、我系做个少女吓，我做个少女乜都好啦。 我 入嚟，我入嚟做个少女，然之后我阿爸卖咗我俾嗰、那个嗰、那个太监，然之后唔好啊，跟住俾人拉走咗完。咁我做完噶咯，我段戏 系， 即系我系表现咗嗰一个人物。佢嗰个心态或者嗰个时代有啲咁嘅事件发生， 系啊，事实上喺呢个时代见到呢个情景，你又会明多咗噶嘛，即系一个文学角度嚟睇、 啊。但系呢啲嘢系唔系就影响到我哋会想追咧？咁就同我哋一啲大路嘅正统嘅戏剧咧，就是、有一啲唔同噶呢样嘢。咁嗱，我当然啦，我有一样嘢我好关心嘅，即系呢样嘢我都想，如果我有机会嘅话，我会想坐低同阿 King Sir 同阿李明森老师倾下，因为而家啱啱做过呢个茶馆嘅呢个演出啊，我都有睇啦，我都有去拜会佢两位啦，专登去咁，但系就未有时间深入咁去讨论佢哋点样睇。咁你谂下啦，佢而家咁样嗰个女仔俾人卖咗，咁究竟喺卖呢个女仔俾嗰个太监嘅时候，王利发作为呢个戏个主角，佢个台位点样摆咧？ 件事系净系佢见到嘅。 我当净系佢见到啊，佢台位点摆呢？又或者佢呢个角色对于呢件事啊，佢见唔见到或者影唔影响到佢？即系我开始有少少讲紧导演嘅技巧啦，就系、是、究竟如果呢样嘢系我哋王利发作为呢个戏嘅主人翁，我哋系唔系可以通过佢对眼去睇呢件事，然之后令到我哋更加体验到佢喺呢个时空入面点样生存啊！即系如果我哋再 highlight 呢样嘢 highlight 多啲嘅话咧，我觉得系会帮到观众去追嘅。 即系好似用佢去with 我哋观众，即系好似我哋以前睇啲电影就 系， 我哋首先同个角色联系咗先，系啦，用佢嘅眼睛再睇呢件事。咁事实上你睇呢个剧本或者今次嘅演出。有冇呢個感覺？即係王利發可唔可以成為係我哋嘅一個所謂我咁樣講啦，代表去同我哋一齊去睇呢啲事情咯？做唔做到呢樣嘢啊？無論劇本定 係 今次， 我個感覺就係、是，即係如果俾我係導演嘅話，我幾有可能會 highlight 呢樣嘢 highlight 多啲。 即係我亦都好斗胆咁样讲，就係我而家去睇嘅呢个版本呢就係好生活化㗎，就係嗰个茶馆嗰、那个所有人呢係好生活化咁喺度生活緊。呢、這个王利发呢就係、是、全职咁样做緊佢嘅掌柜嘅工作。 係。 但係我自己我会好想睇到呢个王利发佢点样喺呢个茶馆入面生存嘅同时係究竟周遭嘅环境点样影响佢囉。当然有一样嘢好老实嘅，就係我係一个茶馆老细嚟嘅啫，我拯救地球咩？ 或者其实如果我哋讲茶馆系主角，佢都系其中一个生活霸态嚟噶。 系，当然系啦。所以呢个茶馆变成咗系个主角嘅时候，有一个好处啊，就系佢冇嘢可以做啊。 嗯， 即系我好似讲到话，哇，佢冇嘢可以做，我咪唔使做咯，我做到正咁样。唔系，我意思系话，其实个茶馆系真系冇嘢可以做，佢只可以俾呢样嘢发生。 系。 咁呢个茶馆作为主角呢样嘢呢係相对变得有一个好有趣嘅，我唔知道大家明唔明我讲咩。 我明。 係一个茶馆佢係好 in, 佢唔係好 inner, 佢係只可以 inner, 因为佢冇嘢可以做。但係佢就係笼罩住呢件事，然之后睇住呢件事发生，但係佢冇嘢可以做，因为冇嘢可以改变到。亦都係呢个戏到最后我头先讲嗰个所谓结局啊，或者个编剧佢个心态啊。 或者係其实有个嗰个象征意就係、是、都系一个信息。佢唔会去做到啲咩去改变㗎嘛。 係啦，冇错啦。但系调翻转就系、是、呢、这个王利发佢唔系啊嘛，但如果我作为导演而我认为佢系个主角嘅话，我有可能会喺佢身上面再做多少少嘢咯，未必需要好多噶，未必需要好多。同埋我头先净系讲咗一个例子，就系话嗰个卖女嗰个农民卖咗俾个太监嗰样嘢，而你唔好忘记呢、这个女系喺第二幕度翻咗嚟嘅。佢翻咗嚟，佢离开咗个太监啊嘛。到第三幕佢退休，呢个人物系三场戏都有出现噶，唔系个个人物三场戏都有出现噶。 系啊系啊， 而呢个人物系其中一个有。咁但系呢一件事究竟系点样影响王利发咧？佢喺三次分别唔同去面对呢个人嘅时候，即系三场戏时间已经改变咗。三场戏唔系话好 dramatic 好戏剧性嘅，即系第一场我要拯救佢，唔俾佢卖俾嗰个太监，唔系啊。但系我想睇到佢个心态，佢个情感嗰个流露。咁呢样嘢慢慢会令到我嚟作为观众咧，会更加投入嗰件事咯。即系呢个我少少嘅意见咯，我自己 呢个不过呢个真系一个导演嘅取向， 呢个完全系导演取向嚟噶，真系可以唔系噶，因为完全可以唔系噶， 即系可以即系话王利发佢系其中一个生活霸态，咁都系另外一个导演取向嚟嘅啫， 冇错冇错。咁但系佢就算系作为一个生活霸态都好啦，因为佢系真系贯穿成个戏嘅一个人， 事实上佢系一个老板， 所以我哋会想喺佢个角度度睇多啲咯。所以我觉得呢个戏你如果讲为起承转合嘅话。当然我哋未必可以好完全好完整咁好似我哋平时讲其他戏嗰种起承转合咁去睇。但係如果我用呢一个起承转合嘅技巧，我运用喺我去分析呢个戏，同埋我如果话因为我去分析呢个戏嘅时候，我唔系纯粹一个文学嘅分析㗎嘛。我有一个戏剧嘅分析㗎嘛。我戏剧嘅分析嘅时候，我想知道佢嘅动作系咩，佢做乜嘢嘛。咁我就会慢慢呢将我嘅注意力集中咗喺王利发身上面，然之后我会慢慢会想睇下呢个人物，我再点样可以丰富佢，或者见到多啲佢究竟系点样咯、 令到我哋观众都可以同佢一齐去追落去啦，即系 冇错啦，冇错啦。 明白明白。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嗱，初大头先咧咪后咧，我觉得你有一个比喻好好，你攞咗幅画嚟去比喻呢一个剧本，我觉得好贴切，我即刻明白咗呢一个剧本系啲咩，你可唔可以讲多次俾我哋嘅听众听咧？ 我觉得呢一个戏咧，即系就算有啲剧评啊、评论啊，即系有啲文学分析啊，都话呢个老舍直情系文坛嘅画家，即系用一个剧本系好似画咗一幅画出嚟咁。但系我自己系觉得呢一个咧系扁多个煲啊，即系如果有人话你个戏系咁样嘅话咧，我真系觉得系扁多个煲。当然啦，一幅画佢嘅好处系咩咧？即系佢记录咗某一刻 记录咗某一啲嘅细节，当我哋去睇画睇得好细致嘅时候，喺啲细节度咧，我哋会揾到好多嘢，然之后系记录咗一个时代，系嘛？即系好似嗰啲日本嗰啲浮世绘咁样咧，就系我头先就咁讲啊嘛，系咪？即系我觉得可以系咁样嘅，但系咧呢一类咁样嘅戏咧，即系冇乜几多人咧系写得好啊。亦都好容易出事啊！其实咧，我身边咧，即系我以前有教编剧，而家少咗啦。即系耐唔耐都仲有一啲唔同嘅机构会叫我去教下编剧嘅，而家都咁。但系以前咧，我耐唔耐就会遇到有一两个学生就阿 Sir， 我啊想写个咁嘅戏啊，我就想写咧有间茶餐厅咧，日日都有啲茶客咧就耐唔耐啊嚟饮下茶啊，咁啊有啲系熟客啊，有啲人咧就唔系嘅。咁我就想讲下，即系嗰间茶餐厅嗰、时代嗰个变迁咁样咯， 表达下嗰啲人。 咁你如果要写到咁嘅戏咧，你要系老写先得咯。 嗯， 即系你， 即系你会咁样同个学生讲嘅，你系咪老写啊？ 你系咪老写啊？即系因为你要写咁嘅戏咧，你嗰个人生嗰个经历啊，要有咁大啊， 睇到好多世事啦，已经。 你真系要有咁大，你先至好写咯。 Okay. 如果唔系嘅话，你就系写啊。我寫下啊，而家十三街就嚟拆啦，土瓜灣白宮冰室都已經冇咗啦，而家係變咗做另外一間，連個名都改埋啦，淨係得翻一白宮冰室嗰個招牌喺度啦。咁你就講話啊，我細細個日日都同爸爸去嗰度食牛肉通粉啊，菠蘿冰噶咁樣。咁你講係啊，你講咗呢一個咁嘅浮世繪，你細個講咗啦，咁又點啫？ 嗯， 即系好容易出事噶， 系 呢样嘢，即系你谂下，我哋而家讲紧嘅话，到最后呢、這个戏嗰个主角啊，系白唔系白宫冰室，系茶馆啊，系裕泰茶馆， 系 咪？裕泰茶馆佢嘅生存嘅兴衰，到最后俾人呃咗，系喺一个咁动荡嘅年代。你而家同我讲话白宫冰室喺七十年代啊，跟住讲附近有啲地盘工人咁啊过下日神，然之后过咗十年，即系有人做啲类似咁嘅戏噶，咁鸡咪就 系 咁咯。仲有一套戏有讲呢样嘢嘅，《无间道二》咪讲呢样嘢咯，即系佢将佢嗰个戏同一啲年代系 overlap 咗，重叠咗，然之后从而通过嗰啲年代，通过嗰啲戏又讲下嗰啲年代，亦都喺嗰啲年代度讲下佢讲紧嗰个世界有啲咩改变，咁样系得嘅。但系你如果想写一个咁样嘅浮世绘，有几场戏讲唔同嘅年代咧，你就真系要好小心咯。我真系冇乜见过几多个系写得好噶。而家老写呢、這个 系练力嚟嘅，呢啲系嘛？ 直情系啦，你谂下，你都唔够料写、 嗯， 你都唔够馅写。 我爸爸吃牛肉通，冇嘢睇啊！ 你谂下嗰件事好难搞噶，即系我唔系话你唔可以写呢啲情怀嘅，但系呢啲情怀嘢到最后都系想 provoke 一啲 emotion 啊嘛，即系想刺激观众嘅一啲观感同埋情感噶嘛，系咪？咁我谂我哋去睇老舍茶馆呢个戏嘅时候，我哋作为中国人咧，我哋去睇嘅时候咧，会睇到，哎呀，中国啊，嗰五十年，嗰一百年啊， 系 就系咁样过咗咯，即系系我哋嘅一个，你可以话系一个集体回忆嚟噶。虽然呢个集体回忆，我哋大部分人冇经历过，但系系咁样嘅。原来我哋中国人曾经经历过一个咁样嘅年代啊，呢个就系茶馆咯。咁如果你要写一个类似咁嘅戏嘅话，我就真系建议要好小心，你究竟想写咩，同埋你想观众睇完呢一个浮世绘之后系乜嘢咯？如果你净系真系想啲人睇一幅浮世绘，咁不如你真系去走去揾一幅白宫冰室喺七八十年代有幅相咁样，嗱就系咁样噶啦。当时咁嗰幅相已经做咗啦， 已经会好了解。 系啊，你唔需要搞其他嘢啦。 就系咁啦。 大家要好明白一样嘢，就系戏剧本身呢一门艺术系有佢独特嘅地方，亦都有佢强嘅地方，有佢弱嘅地方。你冇理由用戏剧嚟做一啲佢弱嘅地方噶嘛？ 嗯， 反而应该系攞住佢强嘅地方嚟做嗰啲嘢啊嘛。咁你如果你话即系话啊，我而家呢样嘢咧，即系我曾经举过咁嘅例子噶，就系、是、啊，我觉得大家应该勤力啲嘅。你同意我？你听完我呢句说话完咗啦，你做乜要搞一个戏啫？你搞一个戏系想我哋经历嗰样嘢，然之后同我主人翁一齐去经历，跟住然之后我哋会明白。哎呀，我。如果系我可以点做落去啊？咁样， 嗯、 即系呢个先至系戏剧嘅根本嘛。所以随便你咁样画一幅浮世绘嘅话，不如你真系走去画画啦。 影相或者最后一个问题啦。喺呢间茶馆嘅时候咧，一开始咪有话佢贴咗一个大字标题写住不聊国事咁样嘅。但系其实成个戏嘅背景就系关于国事，点解会有呢一个咁大嘅对比喺度咧？点解王利发要贴呢啲咁嘅嘢出嚟咧？ 我觉得呢、這个。 不聊國事同嗰個不准吐痰咧係有個異曲同工之妙嘅，唔係呢個我講笑嘅。但係呢個不聊國事咧，就第一就佢就第一係佢生意嚟嘅，即係佢唔想喺呢度咧就搞到喂你唔好搞到咁緊張，呢度咧大家放輕鬆啲， 飲杯茶嘅啫。 但係咧最正嘅一個 juxtaposition 就係一個對比啊，喺成個戲由頭到尾呢、這個不談國事或者不聊國事四個大字長期都擺喺度，你唔講唔講都唔可以唔講。即係呢個就係個世界啊嘛。你諗下嗰個力量之大係你唔講佢都存在。呢、一个系令到成个系一个好大嘅一个 symbolic meaning 嚟嘅， 系啊， 即 系 编剧喺写嘅时候已经写得明，一定要有呢几日字。 系啊， 而呢几日字咧就系、是、令到个戏咧更加地有趣啊！我认为， 即系其实反而系啲人已经对国事呢啲嘢有一个好强烈嘅感觉，宁愿系唔倾啦。但系唔讲唔讲嘅时候，身边嘅所有事物都逼到你， 冇办法唔讲。 系你唔讲嘅时候， 你已经系唔讲啦。但系嗰啲嘢系全部都系你嘅生活， 你开口都系关事噶啦，已经。 系啊，你日常生活每一件事都系关你事，你不谈国事。但系你做紧嘅全部都关国事，有人卖咗个女啊，系咪？入嚟买女嗰个系一个太监啊，啲差人入嚟拉人啊，系咪？而家军阀割据啊，所有嘢所有嘢都系关国事事啊，但系偏偏喺呢个地方，大家就唔好讲啦。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对比嚟。 嗯，都几有趣。呢一个茶馆呢个剧本咧，都绝对值得大家去即系深入了解多少少嘅。好，今日多谢阿初同我哋分享茶馆呢个故事呢、這个剧本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 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